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再一次机会和大家一起敬拜，一起分享圣经的说话。我现在去每一个礼拜堂讲道呢，讲道之前呢，我会留意一下程序表，特别是讲完道之后回应诗是唱哪首歌。这首歌我不懂唱，不过个名字很好，同在的神以马内利。头先我哋唱嘅最后一首诗咧，系求主用我。我觉得带领敬拜嘅弟兄姊妹好有心思，特登拣呢啲诗歌去配合今日嘅主题。神嘅同在，边个唔中意？以马内利就系神与人同在。不过你翻翻去睇以赛亚书。以马内利的故事，今天讲到不是讲那里，第一有机会先讲。以马内利的故事不是那么简单，是一个选择来的。阿哈斯的背景就是以马内利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听完道之后要唱的回应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一个选择。你怎样做这个选择呢？今日同大家思想嘅讲道嘅题目咧，系恩典何价何在何用？恩典呢个字或者呢个名，我哋都好中意。好多人女性改名改叫做 Grace， 系表达啊呢个系神嘅恩典。爸爸妈妈同啲仔女改名，改呢个系神嘅恩典，但系改名就系咁改。有啲礼拜堂嘅名字叫做 Grace， 但系讲咧就还讲。喺个心里边，我哋系咪真系相信有恩典呢样嘢呢？你自己谂啦。我哋个个都话冇免费嘅午餐嘅。如果有一样嘢话俾过你唔使钱，乜都唔使你做嘅话咧？你就话呢样嘢梗系假噶啦，你千祈唔好信啊，系呃人噶。所以恩典虽然我哋好中意，但系恩典咧，我哋个心可能觉得唔存在嘅。头先我哋读嘅第一节第一段嘅圣经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保罗话咧，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嗱，佢用一句说话嚟到去描述主耶稣嘅恩典系点样样嘅。佢系咁样去解释，佢话主耶稣咧本来系富足，却为你哋成了贫穷，系叫你哋嘅贫穷可以因为佢嘅缘故。成为富足，恩典是这样的，就不是你有贫穷，他有贫穷，他跟你同病相连，大家一起贫穷，不是这样。他本来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是恩典。也是刚刚我们上一个月没多久才是圣诞节，我也觉得这一节圣经可能是圣诞节一个十分之贴切和简洁的一个描写。什么叫做圣诞节？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这节圣经讲了给我们听，是恩典。本来恩典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不是没有价值，是没有价钱的，是没有一个价钱牌讲多少钱的。如果不是，那个不是恩典。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这样东西贵不贵重，这样东西是不是很有价值，就是看它值多少钱。所以恩典我们即管问一问，究竟恩典何价？我们听过有不同的人这样讲，用这些名词，有讲廉价嘅恩典 （cheap grace）， 又有讲贬值嘅恩典 ，discounted grace。但系圣经讲嘅咧，恩典系重价嘅恩典，所以唔系我自己话恩典值几多钱，恩典何价？系圣经话恩典系重价嘅。咩叫廉价嘅恩典呢？是我们回到去我们 上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属灵书籍读的，这本呢算是经典的著作了，也都翻译了中文，中文的书名叫做《追随基督》，它原本的德文的名字翻译了做英文的书名，它意思呢是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是跟随基督的代价，跟我们中文的书名有点不同，其实意义差不多，都是一样。跟随基督，根据耶稣教导，是要去思想究竟要付什么代价，做耶稣的门徒要付代价。这个所谓 cheap grace 呢，就觉得还点这个恩典得来都是不用钱的，什么都不用做的、啊、所以很多上一代的人，其实到现在这一代的人都有这种这样很普遍的思想，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最重要不要落地狱，就是为了不要落地狱可以上天堂，就是为了罪可以得到赦免、啊、那我去信耶稣。但是从来不想呢，我们信耶稣是要做耶稣的门徒，我自己是亲耳听的，不是听回来的。在我以前服侍过的教会，是有些信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我相信他们读圣经、查经、听讲道不少的了，不过他们竟然这样告诉我、啊、牧师、啊、做门徒这些教会领袖做的嘛，那些做执事那些 做门徒的嘛，不是个个都做的。哈，这样讲都有的，不是初信的人讲的，信了主很久的人是这样讲的。不是、哦、圣经讲明给我们听，凡是跟随耶稣，凡是相信的耶稣，都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原来个想法就是这里、潘霍华的著作里面所讲的，将上帝的恩典看来很 cheap， 是廉价的恩典，没有想过要付代价做耶稣的门徒，没有想过生命是要有改变，不想、不落地狱上天堂就可以了。这个是廉价的恩典。到现代了，现代一位都很出名的一个作家Philip Yancey， 他讲的说话或者用语跟刚才我们讲的潘霍华的用语很接近。他将恩典是讲为有很多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单止这个是一个 cheap grace， 还是一个 discounted grace，是一个贬值的恩典。在他的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恩典呢，很多人因为觉得没有理由是不用钱就有的，不合理的。那最合理是怎样呢？就好像做事出粮那样，是薪水来的。即是你做多一点，那就有多一点。你做少一点，那就拿少一点。你不做呢，什么都没有。圣经讲的恩典不是这样的，圣经讲的恩典不是薪水，不是一种交易，不能够因为我们做多一点或者做少一点，是改变上帝爱我们多一点或者爱我们少一点，完全不关事。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到多少，所以上帝的恩典是有多少。圣经讲的恩典是重价的，但圣经讲的恩典重价得来呢，是不用我们付那个代价，耶稣和我们付了嘛。所以因着耶稣，我们白白称为义。所以恩典不是 廉价嘅，恩典亦都唔系贬值嘅，恩典系重价嘅，系主耶稣为我哋嘅罪付咗赎价，付咗赎价，即系话俾我哋听，唔系我哋应该得到嘅，唔系我哋配受得到嘅。不过呢个恩典背后有个要求，有好多人嘅谂法就系恩典系冇要求，系咪？咪有要求就唔算系恩典啦。但其实呢个观念系唔正确嘅。恩典虽然系唔使付代价，但系恩典系有要求。好简单嘅道理，做父母，我哋自己个个都有父母，我哋养育儿女，我哋都系做人哋嘅父母。边度见过有父母生个仔出嚟，有第一日就开始同我开订单，养到佢十八岁，跟住同佢算账计条数，我使咗几多钱喺你身上，你还翻俾我？冇人咁计数嘅，系咪？计唔掂嗰条数。而做儿女嘅就一定系感受到父母点样都好，都系父母嘅恩典系好明显嘅，系父母由细养到我大，冇同我计过数，嗰个系恩典嚟嘅。但系恩典系有期望，父母用恩典嚟到养育儿女，冇话诶，我就系俾你食，我俾你住，我养到你咁大，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唔会噶嘛。做父母养育儿女系恩典养育儿女，但系对儿女系有期望嘅，个期望系儿女要生性做人。儿女是行得正、企得正、循规蹈矩，咁呢个是基本的期望。当然有些父母的期望过分得滞，但你一定是有期望，不会是没有期望的。上帝的恩典都是一样，上帝的恩典没错是白白得来的，但对人是有期望。期望 最少是什么呢？要求人不要再犯罪。如果不是有一个那么清楚的嘅对恩典嘅观念嘅话咧，我哋好自然就将一个重价嘅恩典变为一个廉价嘅恩典，变为一个贬值嘅恩典。所以恩典嗰个观念都需要搞清楚。保罗都好沉气咁样去讲，喺佢嘅著作里边讲完一次又讲一次。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都有提，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在你的身子上要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要做主的奴仆。第六章第一节更加说，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即是要配得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即是买东西最重要啱称，不够称你嘈了，梗系呃我嘅，我哋好注重啱唔啱称，上帝都好注重恩典俾过我哋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同佢嘅恩典啱唔啱称？所以圣经讲嘅系重价嘅恩典，唔系廉价嘅恩典，唔系贬值嘅恩典，呢个系恩典何价？恩典何在？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段，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这一段圣经。约翰那个名 John， 我估这里可能都有人你的名叫做 John， 你知不知道 John 为什么？约翰这个字的名就是恩典，就是这个就是恩典来的，那个意思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恩典来的，他的名字是恩典，这解他在第一章也都介绍那个恩典或者上帝的恩典的出现，那个背景是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明白，是讲到创造万物的主，他怎样用他自己但是讲说话讲就有的了，就用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所有的事都是他做的，人都是他做的，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他形容上帝为一个光，光去到黑暗那里，要照亮在这个世界黑暗的人。咁嚟到第十节咧，佢就话佢嚟到呢个世界，呢个世界系佢做嘅，系属于佢嘅。不过咧，呢个世界啲人话唔识佢，佢嚟到呢个自己嘅地方，自己啲人唔欢迎佢。你谂下呢度呢幅图画系点样样？即系当你系一个公司嘅老板。你一天回到公司，门口那个 receptionist 说，喂，你找哪位啊？你有没有 make appointment 啊？他说，我搞错啊，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你一定很生气，你一定很怒气，你回去就跟经理说，炒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的这个讲的这幅图画呢，我们读的人就算用一个平常心去读，你都应该很容易读到一种，起码对那个人，你不识他都好，你对那个人遭遇见这样的事呢，你都好戥他不抵的，都搞错啊，这是不是人来的，有没有血性的，你应该这样想，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开场白，去描述这个恩典出现的时候那个背景，不是大家好听好讲，不是大家啊好 friend 啊拍晒膊头咁样，冇所谓啦，哎呀，今日我请你饮茶，听日你请翻我啦，咁唔系咁样嘅，系呢班咁嘅人，你做佢哋。你乜都俾过佢哋，佢哋话唔识你。十二节嗰个嘅形容就系啱啱系一个 reverse， 调翻转头嚟讲，即系话咧，你啊爸爸妈妈，你生啲仔女，啲仔女话唔识你嗰种咁样嘅情况，呢个系恩典出现嗰个背景。恩典出现嘅背景，原来就系呢个世界啲人。不认识那个施恩的主是哪个，要恩典但是不要恩典的主。十四节就形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他来到这些人的中间，不过那些人不欢迎他，不认识他，不欢迎他。如果你一读下来，读下去的时候，不应该有十四节这句说话出现的。应该现在，如果你作文呢，如果你是作那个剧本这样作法的话呢，跟住下去呢，应该是饼棒棒，应该好怒气，应该找人算账，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不会第十四节竟然说住在他们中间。又唔得嗰啲人闹你，又唔得嗰啲人唔欢迎你，都系咁样对你。佢住在佢哋中间，满有恩典，满有真理。呢个就系恩典出现嗰个背景。又留意，有恩典，有真理，即系话咧，呢个恩典出现唔单止个背景系咁样样。这个恩典还不会因为恩典的缘故放弃真理。我们平时都有说，恩义两难全，是吧？你有恩就很难有义，你有义就可能要放弃恩典，两样东西好像很矛盾的，不是那么容易共存的。不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恩典又有真理，不会因为恩典的缘故放弃真理，不会亦都因为真理放弃恩典。他丰盛的恩典是怎样发生呢？ 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发生的，是领受的人，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有上帝的恩典出现了。因为你们每一个都信耶稣，信耶稣的人，你的身上就有上帝的恩典。还要他说这里的恩典是怎样的呢？恩典不是一铺过一次过这样给你任就没了，不是，是一路这样加下去的，是恩上加恩。你会不会想想你的人生来到今天的日子，你一定很多经历啦，你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起起伏伏啦，个个人都有。但你会不会同一个恩上加恩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你过去的一生，又或者看你以后的日子呢？圣经就告诉我们，领受这个丰满的恩典，你的生命是恩上加恩。试试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人生的际遇，可能有很多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都觉得是一个坎坷，因为人家不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为什么人家又这么顺利，我又头头碰着黑的，可能你是这样。不过圣经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恩上加恩的生命，全部都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要显出他的恩典来。没有人见到神，你都没有见过神，我都没有，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个看不到的神显明出来，是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要被人看到那个看不到的上帝是怎样。所以一阵间唱的与神同在，神与你同在不是为你的，不是为你的好处而已，是为了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人，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人在你的身上看到那个人看不到的上帝的见证。这个是神与人同在。所以恩典不只是何家，恩典何在呢？刚才回到我们讲的那本书，那个作者他是 Philip Yancey， 他写了很多本书，他都讲及恩典。哇，他说恩典处处都是上帝的恩典，周围都有。他甚至说在无恩典的痛苦里面，这个说话试试想想，就是你想 你过去最痛苦的那个日子是最没有恩典的。有时的痛苦未必一定是说躺在医院挨到死下死下那些才是痛苦，有些是痛苦是心灵上面的痛苦，外面看不到的，里面就知死。那些没有恩典的痛苦里面去发现神乐意赐恩典，是见证苦难处处恩典处处，这个是恩典何在的答案。 Philip Yancey 在他书里面也都提到祈祷，祈祷原来不是怎么说有求必应，我这样求，我一次不得，两次得，两次不得，三次求到得为止，即是上帝要听我哋噏，上帝要话你中意点，我就点。咁嗰个好似唔系上帝，你先系上帝。上帝有佢嘅权柄，上帝有佢嘅话事权。祈祷系咩咧？祈祷 Philip Yancey 你又话咧，好似系一个运动咁样，好似我哋做运动，我哋都个个都要做运动吓。运动医生教我哋话，我哋做运动，你先系提高我哋啲肌肉嘅嗰个柔韧度。如果唔系咧，啲肌肉到咁上下就会硬噶啦，就唔喐噶啦。咁我嘅受伤咧系肌肉嘅受伤，我系成个肌肉断咗，痛咗几年，到今日都仲痛。柔韧度冇咗啦，所以我行楼梯都有啲问题。但你唔系啊嘛，你仲可以行得嘅话，你仲可以行。祷告咧 就不是跌不跌倒的问题，是几时都需要祷告，是提高我们个属灵的柔韧度。柔韧度有一日困难来了，有一日试炼来了，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恩典何在。我甚至听过有人这样很失望地说，哎呀，这个世界上面呢，即是你讲恩典真的找不到的，没人这样的，个个人都是一一二二，甚至去到教会都是，教会都好像找不到有恩典出现，唱就是这样唱，讲就是这样讲，但教会都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因为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外面教会以外都是那些人而已嘛，全部都是恩，都是我们自己都是人，我们个个的思维，我们个个心思意念都是差不多的。在 Philip Yancey 的书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一句呢，他说现今教会的最首要任务是在这个濒临恩典濒临绝迹的一个时代，重新将恩典去播散。中文它的译本，书的译本就译了做播散，但是原本的那个作者用字呢是 dispenser， grace dispenser，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什么叫 dispenser 呢？我昨天买了一个新的这个煲水机，因为我那个已经用了十几年坏了。这个煲水机现代化很多，那个煲水机按水出来的那个掣真的有这个字印在这里的 dispenser， 哎呀，我就明白了，原来这旧东西那个掣那旧东西就叫做 dispenser， 一按它就有水出了。你等现在譬如我们洗手间一按它有碱液，一按它有纸，那旧东西就叫做 dispenser， 现在是恩典的 dispenser。 教会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根据 Philip Yancey 的提议，就是说教会要成为一个恩典的 dispenser， 任何一个人来这个地方，他们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的，这个就是教会的任务。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题目。恩典不是只给我自己，不是只为我享受而已，在我的身上能够恩上加恩，是为了我有机会遇到周围的人，教会都是一样。所以恩典很有用，恩典何在，恩典何价，恩典何在，恩典何用，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要活出主恩典的生命。恩上加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成为一个见证主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相信哥林多后书的保罗讲及他自己的故事大家熟悉了，他都原来有点不妥的，我们以为保罗凡都行，他自己都讲及他自己一些软弱，虽然他没有详细的交代，他都讲他自己的挣扎，他为他自己的软弱去祈祷一次两次三次都不得，不得那怎么办呢？那不解决不到，那很失望啦，上帝好像你不听我祈祷，上帝好像不行，好像不行，我们祈祷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最重要是灵嘛，只要他可以嘛，一得呢我就什么都得，什么都行，但他不得呢，我们好像卡在这里。但是保罗的见证就说，听到主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说话要想一下才明白，神的能力不是应该在我最掂嗰啲，即系我做得最好嗰啲、最成功嗰啲，人人都话啊，你真系100分。应该喺嗰啲地方，神嘅能力显得完全。但唔系、哦， 竟然完全相反，是我最不行，是我最软弱，在那些地方是显到神的能力，反而最行那些未必得，是软弱的地方神的能力才显出来。你有没有软弱啊？个个都说有啦，不会说，不会有人说没有啊，就在你软弱，你自己说的，你软弱的地方那里神的能力就在那里要显出来。所以主的恩典活出来是为了要造福别人的生命。你看得清楚，我看到就蒙蒙地。这个是2021年的元旦日，即是1月1日，现在还是1月了，三年前，刚刚四年前，讲错了，计错数，四年前的1月1日，那阵时你们还记得，我们不用去教会的，因为没得去，个个都是在疫情那个困扰，教会不可以有实体的崇拜，已经超过半年，大半年是这样，你们还记得那个时间。初初呢，即我们做牧师那些是比较论尽，找我的手机去录讲道的。有试过好几次，我录讲道录完之后才发觉原来没录到的。我一堂讲道要录三次才录到。有一次录录下个机，不知道为什么跌了落地，又要再录过，哎，好辛苦。好像后来教会呢买了一部企理的摄影机，咁有人帮我去录讲道，唔使我咁论尽啦。咁网上崇拜，咁好似求求其其咁做啦。初初以为好短时间咁应付咗就算数啦，但系网上崇拜继续落去系咁嘅咧，咁我就做企理啲啊。1月1日，好好啊！呢节嘅金句提醒我，圣经嘅话语话俾我听，你嘅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我即刻写了这节金句，做了我当时网上崇拜的 virtual background。 我堂堂聚会都是这个，是我的 virtual background， 是我精心的杰作。我想都想不到这节圣经原来是这样解的。去到8月份初还在用紧，不过8月第一个礼拜教会重开，第一日要翻工，翻去教会，未翻到教会就喺屋企门口跌倒啦。嗰日开始，我先至明呢节圣经原来系咁解嘅。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也必如何。呢个好难忘嘅一个嘅经历，3年多啦。我的脚仲系好痛，特别冬天嘅时候，啲上年纪嘅人会明白多啲，就更加论尽。坐轮椅我坐咗5个月先至识叫做慢慢可以行翻。做运动嘅过程系最痛苦嘅，要对住块镜去做运动，重新学行路，点样踏步。怎样不会趌下趌下这样行路，学了 八个月才可以重新适应，是主的恩典。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图画是我做物理治疗那间物理治疗的 clinic 门口有句这样的说话， Transforming your limitations into your strength。这句说话一直是鼓励我，一直帮助我。这个不是教会来的，物理治疗的 clinic， 不过有个这样的说话，是要经历一个 transformation。何况我们来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有圣经话语上面的学习，岂不是更加要经历这个生命上面的 transformation 吗？哎呀，我现在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就慢慢 学会圣经讲的经历主恩典的滋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没有了这个我叫做很可惜的一个的经历，早点不跌，是差不多临退休的时候才来跌，没得做，好像突然间停了，没得做，没有事好做，想做都做不到，终于可以停下来安静好好的反省什么叫信靠耶稣，接受自己那个无助，好好地谦卑自己，听下上帝怎样去安排，也更加体会到身边无论是事无论是物是人，原来那些平时没有留意到的现在就留意到，那些是恩典来的，全部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来的。领略到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前我都以为我做牧师，我最关心的教会今天主日崇拜几人聚会，跟着呢散会之后今天收几钱奉献，都是我最关心的事。最重要不是这些，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命怎样为主活。什么叫一无挂虑呢？一无挂虑不是开开心心，是什么都不用想的，我们就很 happy 这样，我们有得吃有得吃有得玩有得玩，不是这样，是在很多困难很多挣扎还是背着很多重担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想，那种一无挂虑是可以在这些困难里面可以放心，那种一无挂虑有上帝的平安，有上帝的喜乐，仍然充满盼望，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恩典何价？恩典何在？恩典何用？恩典是重价的，恩典是处处的，恩典是活用的。这幅图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以前在讲道用过，今天我再看回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就再明多一点。成日讲一个安全区，我哋以为呢个 comfort zone 呢个地方就系我嘅安全区，嗰度最享受啦，亦都最舒服啦，最多神嘅恩典就喺嗰度啦。我哋唔系几想踏出呢个安全区，因为一惊出咗去又唔知点噶，唔可能转。不过我而家睇翻呢幅图画，话俾我听咧。出边嗰度先至系更精彩、更多神嘅恩典嘅地方。里边唔系冇，不过里边嗰度行嚟行去都唔上下噶啦。离开呢个 comfort zone 就越多上帝嘅恩典。我再一次多谢你哋教会系支持我哋 KPAC Canada 喺印尼嘅宣教嘅事工。呢幅图画唔系我画嘅，唔系我作嘅。是我们在印尼的 partner 有一天 send 给我、我很有感受，大家讲说话讲语言很不同，不是那么容易沟通、现在要借助那些翻译的那些机器才可以做沟通到，大家的国旗虽然又是红又是白，但是两个的国旗的构造那个意义完全不同，不过可以一起合作为了上帝的国度，可以让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奇妙啊！有兴趣可以去上我们的KPAC Canada 的 website， 你们教会的 website 真的好啊！将我们的 newsletter 已经登上你们教会，已经有得看，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看了。以前我行得 很快的时候，我都未试过行这些这样的泥扮扮的路，而家我要趌下，动住啲拐杖，我就要行呢啲咁样好难行嘅路，唔系我自己嘅，系上帝嘅能力喺软弱人嘅身上显得完全，完全系上帝嘅恩典。呢个系我哋啱啱十月份去嘅短宣队，12个人，有一间教会有6个人参加，俾我哋有好大。的鼓励很大的帮助，来紧我已经订了机票了，4月份我又再出发，4月份去 由4月20日到5月5日两个礼拜，已经有8个人喺呢个4月份嘅短宣队。所以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哋祈祷。呢幅图画系啱啱去嘅呢个 trip 影嘅，喺一个好贫穷嘅乡村里边。以前做过一次嘅 outreach 嘅活动，今次咧系第一次喺露天嘅一个环境做一个大型啲嘅一个 outreach 嘅活动，对象多数都系年青人同埋细蚊仔。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喺呢次 outreach 嘅项目里边，除咗我哋呢个团队，呢度系包括我哋本地去嘅短宣队咧，同埋当地嘅一个机构嘅同工，同佢哋一齐合作。最特别嘅就系呢幅图画咧，中间差唔多中间着一个特别唔同衫嘅嗰个系村长嘅太太。嗰日村长嘅太太嚟参加我哋呢个活动，仲有几句嘅说话去分享。原来村长同村长嘅太太系基督徒，我哋都唔知道。佢哋嚟到呢个村做咗村长唔系好耐啫，上一次去嘅时候都唔系佢哋做村长嘅。以前嘅村长净系识搵钱，所以咧冇顾及嗰啲村民啲细路仔年青人一大个咗咧就去吸毒噶啦。咁个村长仲包庇贩毒添嘅，所以年青人长大啲多数都系出路唔系咁好。啲新任嘅村长第一样嘢要缩影嘅就系吸毒，年青人吸毒呢个问题。啊，佢分享同我哋分享佢嘅好大嘅抱负，佢都好欣赏外地有基督徒嘅短宣队嚟支持佢哋。佢特别分享到佢同佢嘅先生神点样呼召佢哋去呢个村嗰度系接任做村长嘅工作。哎呀，我拗晒头，听唔系好听得明白。这个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加拿大没有听过这些故事，没有见过这些这样的村长夫人讲的见证。我们的首相都说是基督徒，我们的国家元首都说是基督徒，没有人这样讲话的。我们在加拿大都见不到这些这样的领袖人物，不过在印尼这些落后乡村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兴起他奇妙的作为。这个是山区一个 learning center， 我们已经去了好几次的。啲细路仔由我睇到佢哋细个长大能够睇到呢啲细路仔嘅长大，几乎好似自己嘅细蚊仔长大一样，嗰种嘅满足，嗰种嘅鼓励。呢度咧亦都系。以前我同陈牧师去过一次，认识到这个系回教村嗰个学校，回教村里边得一间学校嘅嗰间回教学校，认识嗰个校长，校长对我哋好似几好咁。今次去嘅时候，邀请我哋去个学校，俾晒全日嘅时间俾我哋做活动。咁我哋12个人分开，有4个 group 去带佢哋学校嘅活动，任我做乜都得。不过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有一样嘢你唔可以做嘅，唔可以讲耶稣个名，咁又唔可以讲耶稣咁去做乜啊？咁样可以讲 God's love， 可以讲 God's creation， 可以讲God children， 乜都讲得，净系耶稣个名唔讲得啫嘛，一样可以讲福音。所以在这个回教学校的一日的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带领小孩子，他们可以认识福音。只不过不是我们习惯了用的那种方式而已。我去印尼去了10次了，动拐杖都去了5次了。我学到这几个字代表的一些小小的学习。Flexibility， Availability，Sensibility， Tolerability， 这4个英文字代表的意义是我学到现在都在学的一些在宣教上的学习。 呢个四个英文字头个字母串埋咧，就系、是、fast， 要快啊！点解要快呢？我哋啱啱十月份去印尼嘅时候，就系佢哋嘅国家嘅嗰个总统就职，所以好虚撼啊！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呢个总统二月份就已经当选，而家嚟到十月份先就职，乜咁耐嘅？原来中间发生好多问题，有好多人反对，有好多示威，有好多嗰啲唔同嘅党派嘅意见，佢都好拗教。到今日都仲算系温和派嘅穆斯林当选做总统执政。咁我哋仲有得去。如果有一日系极端派嘅穆斯林执政嘅话，冇路，冇得去。嗱，呢啲咁嘅情况我哋唔陌生。中国就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以前可以随便点样做都得，而家乜都几乎唔做得。有一日可能呢道门系会闩。今日有机会。要快，亦都系我哋喺 KPAC Canada 嗰个侍奉嘅宗旨。同我一齐去嘅陈明修牧师，佢比我年纪大好多，佢超过80岁啦。陈牧师成日都话唔知点解咁老都仲要去。陈牧师话：一后生嘅唔去咪去咯，一个老一个残，我就属于个残嗰个。老嘅、殘嘅、去嘅，係因為嗰啲行得走得後生嘅唔去啊嘛。嗱，弟兄姊妹，唔好誤會，我唔係怪責你哋，我特別要多謝你哋係支持嗰啲老同埋殘嘅宣教士。你哋嘅禱告非常之重要，因為上帝嘅恩典喺邊度話？係喺軟弱人嘅身上顯得完全。阿门，请大家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多谢主，你嘅恩典真系重价，你嘅恩典真系处处都在，你嘅恩典真系何等嘅有用，系要喺我哋恩上加恩嘅生命里边要活出嚟，喺我哋啲最唔掂、最软弱。最拗教的最困难的那些境况中是看到上帝无穷的恩典，全部是主的恩典，全部的在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出来的，就是要见证上帝你自己，要看到周要给周围的人见不到上帝的人看到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多谢主，你的同在确确是真真实实的。阿们，感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赐福你们。